约伯传第七章。人生在世，岂不像服兵役？人的岁月，岂不像佣工的时日？有如奴工切望阴粮，佣工期待工资，这样我也只有承受失意的岁月，为我注定的苦痛长夜。我卧下时说，几时天亮？我起来时又说，黑夜何时到？我整夜辗转反侧，直到天亮。我的肉身以蛆虫与泥皮为衣，我的皮肤破裂流脓。我的日月素于枝缩，也因无希望而中断。请你记住，我的生命无非像一口气，我的眼再也见不到幸福，注目于我的再也见不到我。你的眼看我时，我已不在了。他去了，好像云消雾散，下到阴府的，再也不得上来，不再回家，本乡也不认识他。为此我不能再闭口不言，我要吐露我心灵的忧愁，陈述我灵魂的苦楚。我其实海洋或海怪，你竟派警卫把守我。我若想，我的床榻会宽慰我，我的卧铺会减轻我的痛苦。你就以噩梦扰乱我，以异象惊吓我，我的心灵宁愿窒息，宁死不愿受此苦痛。我已筋疲力尽，活不下去，任凭我去吧，因为我的日月仅是一口气。人算什么，你竟如此显扬他，将他置诸心头，天天早晨看护他，时刻不断考察他。你到何时才不注视我，而让我轻松咽一下唾沫？监察人者啊，我犯罪与你何干？为何叫我当你的箭靶，使我成为你的重担？为何你不肯容忍我的过错，宽赦我的罪恶？不久我将卧在尘土中，任你寻找我，我已不在了。